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交通压力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的京通快速朝阳北路、姚家园路，南部的蔡胡营南路，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带，德外大街、万泉河路都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离春节已经越来越近了，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心情非常好？想想这个过年到哪儿去玩呢？回家带些什么呢？车票都订好了吗？好了，北京时间9:01:36，欢迎收听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可以听出来我今天心情也超级好，是不是？最近呢，北京的天还不错，不过今天很冷哈，不用戴口罩，要戴上手套。虽然很冷，但是抵挡不住我们的热情，是吧？热爱汽车音乐会的热情，追求幸福的热情。好了，今天是2018年2月5号，2月已经过去5天了，星期一。那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敬业。 爱冰洁，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话说早晨5点多的时候，家族群当中呢就有朋友已经来问候了，就来叫早。好吧，现在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准时来发位置来点名报道的有老祖母工作室，还有前程风吹麦浪，谢谢你的红包哈，还有毛毛虫，还有一天一点爱恋忘情水，就是这个名字哈，抽烟喝酒烫头墨宝，还有字母妹妹，过完生日了哈，过完25岁生日了哈，水蓝色魔鬼墨宝超德幸福纳人花，你们好，还有没有报道的吗 ？Tony， Miu Mi， 好了，其他的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为你打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赶快把你的微信号发这里，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无人驾驶警车在路上路的时候可以见到了，哪里呢？高铁加共享汽车打通客运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春节自驾游推荐，霞运岭金水湖风景区冰雪节是什么样子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好了，今天汽车时尚资讯，我们首先来看看无人驾驶汽车。 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无人驾驶汽车，大家觉得并不新鲜了哈。但是无人驾驶警车呢？无人驾驶警车，最近呢也出现在了街头。这是美国的某厂商近日获得了这个无人驾驶警车的一项专利。这款警车呢可以自己行动，也可以和警员一起行动。这个机器人警察呢可以确定在道路上发生违法行为的时间和地点，并且采取各种行动。它可以将信息传递给附近的监控摄像头，以获取更加确凿的违法证据，也可以开始追踪有问题的车辆，或者发出简单的警告，或者是超速罚单。它可以将违法的行为直接无限告知违法车辆的驾驶员。这款警车呢可以根据司机驾照照片做出判断，以确保罚单正确的送入这个违章人的手中。很有意思哈，以后看大街跑你也要注意啊。哎，没警察没关系，违章吧，说不定就过来一个无人驾驶的警车把你已经拍下来了。好吧，还是不要违章最好哈。好，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汽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Daughtry, I will fight. Anyway you want. 第四十九名 丁丁让你猜。 但当你问我 baby, 我只好让。 第四十八名 井柏然正版男友。 可不可以做你的正版男友，真的心只为你疯狂跳动。 第四十七名 周迅幸福的开关。 第四十六名 Jasper Jensen Superher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nna see you run any way you want. Never let the darkness hold you back. No fear of getting lost. I wanna see you fly way beyond the sun. Everything you're ever gonna dream, I pray that it will come. But if you ever wanna go, I'd love to take you there. We said I could make the road easy. I wish that life was fair. Don't wanna see you cry, even when it rains. And I hope you don't forget this. You were born for better things. But if you ever to say yeah. If you ever fall down straight to the bottom and you can't get back where you started with no strength to stand, I'm gonna reach for your hand. When you're going, can't stop right when it's sudden, I will be there to help everybody in any place, any time. You gotta know for you, I'll fight. 是来自 Daughtry 的这首 I Fight。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他们曾经参加过美国偶像一战成名之后发行单曲发烧的热卖长达两年的时间，第二张专辑呢更是延续于气势，一举冲上了公告牌专辑榜的冠军，英国金曲榜的 Top 5，在全球销售大破百万销售记录，来自北欧的一支乐队哈，五个帅哥组成的。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火力四射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到第四十九位，叮叮让你猜。纤细而又具有爆发力的歌声，让人能够体会到那种异乎寻常又与众不同的青春气息。 有时很坏，有时只好 口，快说你喜欢我 ，My love。 脱离四首的一首歌曲哈，也是表达了现代女生对爱情的这种主张，就是主动嘛，主动出击。好，最后我还听到了什么 kiss 的声音。丁丁呢，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给这首歌曲注入了全新的生命，更加彰显出了对歌曲本身的活力，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丁丁，让你猜。让你猜不出来。好，问候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笑听来了，还有拥有的幸福，还有默然 VV 奇花瑶草，已经是我们的这个家族群当中的一名成员了哈，家人了。还有 Sherry 新朋友，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有空谷幽兰，好了别着急，待会儿一并拉你们。瑞娟是我们的新朋友，龙航还有周小胖微信号收到，待会儿把你加为我的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还有谢谢金优，爱在旅途，你们好，爱在旅途，谢谢你给我的咖啡哈。好了，继续攀升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做你的正版男友，哦哦哦耶耶，哦哦耶耶。可不可以做你的正版男友？我是你的正版男友，因为爱你没人能复制我。玩游戏我一手能过关斩将，看见你在撸着圈乱了文法，想要开口说话竟然结结巴巴。Oh yeah yeah， 天气好热，用手帮你晒太阳，时间不早，只冲这千杯浪花，让我送你回家，不管哪里一定是路的啊。放开一下，马上想你想到快爆炸。爱上的感觉一点不假，可不可以做你的正版男友？真的心只为你疯狂跳动，哦哦哦耶耶，请相信我是你的正版男友，因为爱你没人能复制我。玩游戏我一手能过关斩将，看见你的猫就全乱了文法，想要开口说话竟然结结巴巴。天气好热，用手帮你晒太阳，时间不早，启程车前别浪花，让我送你回家，不管哪里一定顺路的啦。放开一下，马上想你想到快爆炸，爱上的感觉一点不假，可不可以做你的正版男友？真的心只为你疯狂跳动，哦哦哦耶耶，请相信我是你的正版男友，因为爱你没人能复制我。 井柏然正版男友，歌词呢挺可爱的，偏电音的编曲让这首歌曲的节奏很鲜明，歌曲风格呢有点俏皮，再加上有那么一点坏坏的味道，更加撩人喜爱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很好听，很耐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周迅幸福的开关， 这首歌曲曲风轻柔舒缓，歌词温暖治愈，直抵人心。主要讲述的就是日渐疏离的都市人每天奔忙于工作和生活当中，无暇顾及旁人的喜怒哀乐。那我们是不是试试该打开幸福的开关呢？ 看不见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旁人的梦魇，无意间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 周迅幸福的开关，周迅在演而优则唱当中呢算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从他的那首飘摇开始，他的演唱被更多的人所认可，然后呢继续推出像看海啊，像刚刚的幸福的开关，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6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挪威的一个小男生Jesper Janet， 这首 Superhero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46位。 In the light of day I could swear you look my way, such a sweet cliche,

样的歌曲，突然有一种想去旅行的冲动。身为动物心已远了，就快要春节的长假了，赶快计划起来吧。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待会儿继续为你揭晓榜上金曲。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晴空少云，最高气温只有零度，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本周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明天到周五气温缓慢回升，依然是风干物燥，也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一生有你作为水木年华乐队最被大家熟知的经典曲目，也是每年全国各地的毕业晚会上的经典保留曲目。歌曲作者卢庚戌2013年初闯电影圈，执导影片《怒放之青春再见》，之后就开始筹备将他的成名曲搬上大荧幕。今年毕业季，这部同名电影将登陆全国院线。北京时间2月4号早上6点，NFL 第52届超级碗推广大使吴亦凡受邀在超级碗官方活动 Super Bowl Live 现场，成为首位登上该舞台的华人明星。近日，泰格印象旗下歌手桂莹莹、欧姐、赵天野在参加2018年民间春晚的录制过程中，凭借《烟花翩翩》和情歌对唱《爱到深处是寂寞》，成为当晚亮点。李冰冰先前出席2017微博之夜，与首次见面的蔡依林一见如故，两人不仅在场上互动热络，私底下也一直保持联络。近日他还收到了蔡依林送来的蛋糕及卡片，也意外曝光了蔡依林的字迹，工整且大气，引得不少粉丝热议。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北二环东向西全线德胜门到小街桥西向东都是压力突出路段，京藏高速机场高速进京方向车流上升比较明显。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下在年前这段时间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在准备年货呢，还是在这个准备这个回家，还是已经在返乡的路上，还是说呢正在加班加点为了这个迎接春节的长假，所以要努力加倍工作。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欢迎你们来发位置或者发红包啊，互动一下此时此刻什么样的状态。官方微信平台欢迎各位好朋友把你们微信号发过来，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大家庭当中。当然先要把微信号发到这里，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明白了吗 Mr. 李？还有国庆有个好老婆，你也来了，你好。那你进群呢要把你的微信号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要加你才能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说一下，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你这过年啊越来越近了，我们再给大家带来很应景的消息哈，当然也是好消息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啊，最近呢，广铁集团为服务旅客的这个出行最后一公里，在2018年春运期间推出了高铁加共享汽车的便民举措。通过在广州南站提供新能源车位、搭建互联网平台和增加智能化的停车设施，引入共享汽车服务，为旅客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体验。据介绍，广州南站目前设有1100多个车位，主要用于共享汽车的调拨和保养工作。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关注的是2018年度第六周汽车音乐排行榜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Events Can We Dance。 第44名， 杨丞琳青春痘。 第43名， 大嘴巴 Baby Night。 如果说喜欢就会自然，自然就会想烦你，就是自然的我也不烦。 第42名， 曲婉婷 Jar of Love。 If I could。 第41名 Love Natalie Nor Red Light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talk a lot of shit when I'm drinking baby, I'm known to go a little too fast。I'm caving in, and stupid words keep falling from my mouth. 来自英国的新晋四人青春独立流行乐队，好长的定语 The Vamps 的这首 We Can Dance。 他们曾经在 YouTube 上发表了多首翻唱歌曲而为人所知。 We Can Dance 呢是他们的首支单曲，英国单曲榜首周的空降亚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样看到你留下脚印呢？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大家都去哪里了？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吗？这里人气怎么没有那么旺了？话音刚落，来了一大堆人。好，原来你们都在偷偷的听，默默的听啊。好在潜水终于出来冒泡了。大熊、萌萌的库里，还有志豪、六，这是道哥遛狗，小鱼、风雨过、江兰，还有荣娟，还有 GPT 阿康哥，大家好。还有很多新朋友哈，把微信号发过来，一会儿一并拉你们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都成为家人。好了，继续攀升，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刚才在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我分别发了两个红包，我想看看人都去哪儿了，然后人家都冒出来了，不再这样了，来把气氛搞起来，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好了，第44名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44位，杨丞琳《青春痘》。 真喜欢在脸上胡乱涂鸦，皱纹黑板是他的左右护法，想想办法对付他，不管牺牲要多大，女生一辈子都被时间追杀，早早退只剩短头发，吉他正装出发，有自信美丽惩罚，做自己胜算自大，爱情是保持年轻的独家魔法，有青春就要擦，吉他完美戏法，爱装一下沉淀文化，吉他吉他青春倒数我不害怕，听说逛街牵手能对抗老化，拥抱是保持年轻的不二法，爱情无价，谁都想占有它，女生一辈子都被时间追杀，真青春战斗我不怕，吉他正装出发，有自信美丽惩罚，做自己胜算自大，爱情是保持年轻的倒数我不害怕， 杨丞琳的这首青春痘。杨丞琳的声音呢，你发现没有，是自成一派哈，他的发音是比较靠前的，声音怎么说呢，是那种特别有张力的，猛地听了还以为哎，这种虚拟的声音是不是经过什么特殊技术营造出来的，处理过之后，其实还真没有，他天生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的歌曲，杨丞琳青春的。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大嘴巴组合，一女三男，时尚感十足的组合，当然也很有自我的风格，在音乐上没有刻意的主题和定位，就是什么流行我们来做什么就好啦。大嘴巴的这一首 Baby 晚安第43位。 我到每天都期待 You say goodnight， 哄我 像个小孩。晚安，你微微呼吸，却有魔法，说完铃铛，烦恼一下。 如果说喜欢就会自然，自然就会想烦你，就是超自然，再多我也不烦。这 DJ 昏了头，今晚重复播送。你是最爱点播 ，I will replay。 听到这样的声音，真的有一种特别不愉快的感觉。早上的时候听到这个钟表的声音，就是叫你起床；然后晚上如果你不停地听到这样的声音，就说明你失眠了。好了，来自大嘴巴的这首还是美好的祝愿哈 ，Baby Good Night，Baby 晚安。一直觉得他们的风格没有刻意的定位，就一点就是充满年轻生命的活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啦，已经看到又有新朋友来了，早起的橙儿你好 ，Miss 李。好，你的微信号收到，还有放羊的狼啊，不会被你都吃掉我们这些羊。你好，还有 CMC， 还有 Newmi， 你好，东怎么加入群啊？我一直在说嘛，东你有微信号有没有？知道吗？然后把它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就好了，明白了吗？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nother sunrise.Another sunset, soon it'll all be yesterday. Another good day, another bad day. What did you do today? Why do we choose to chase what we lose? What you want isn't what you had. What you have may not be. You're all yours to keep. If I could.Someone I deserve. Another letter, another lesson learned. Jeff Love 爱的瓶子，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来自曲婉婷。关于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也算不上是一首新歌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不是那么简单的感情类的歌曲哈，更应当把这首歌曲呢归于这个勇气和梦想主题类的歌。其实有些东西呢，不是想要就会拥有的，也不是拥有就不会失去的，但不管结果是怎么样，都要用心努力的去争取。但是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呢，要给自己充满满满的能量哈，也不要说不择手段，或者说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得到它，那样得到的话，真正拥有那一天就不会感觉那么幸福了。如果要是得不到的话呢，也千万不要气馁，在争取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这个给自己这种很幸福的感觉。其实获得勇气和争取的过程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不管结果是怎么样的，得不到也不要气馁，我们下次再继续努力。嗯，说起来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哈，谁让我们的节目还有这样的这个扛在肩上的这么重要的使命呢，就是要给大家每天都鼓劲儿哈，都励志，是不是每天我情绪都是这样高涨和饱满的，歌曲也都这样正能量的。那么你呢？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了新朋友11，好了，稍等你的微信号，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其实每次看到家族群这么多好朋友来问候，真的特别欣慰，每天收获这么多的新朋友特别特别幸福。意思与老朋友来了，还有这个老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老了不能再老，哎别都已经来了，真的好高兴，欢迎你们。我们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nna be in a movie in the 80s with my baby sing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But here we are in your car on the boulevard, lips so far from sing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Never looking at each other, passing by the water. It's against the rules, against the rules, against the rules. But I can keep a secret.Hands on me and keep them. Do you wanna break the rules? Break the rules, break the rules. Got no green lights, not even yellow. We're waiting all night to push the pedal. On the red. Got no green lights, not even yellow. We're waiting all night to push the pedal. On the red. Push the pedal on the red. Heading to Cali Avenue, taking off my shoes and watch the view. Sing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I got no shame, so let me scream your name, scream your name. Never looking at each other, passing by the water. It's against the rules, against the rules, against the rules. But I can keep a secret.Hands on me and keep them. Do you wanna break the rules? Break the rules, break the rules. Got no green lights, not even yellow. Been waiting all night, so push the pedal. On the red. Got no green lights, not even yellow. Been waiting all night, so push the pedal. On the red. Push the pedal on the red. 其实现在很时尚的编曲，这首歌曲能够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样的节奏和旋律很适合大家上午在上班的路上聆听。好了，在路上陪伴你的就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Lee Borg 还有 Natalie Nor 的这首 Red Lights，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干什么呢？来听一听你推荐的汽车音乐吧，还有春节北京周边自驾游的好去处，待会儿回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run them. 很有意思哈，很俏皮的声音。哦哦 ，Havana Brown Big Blue 的这首 We Run the Night。Havana Brown 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DJ 歌手和舞者，签约澳大利亚唱片公司之后开始释放《渴望》的专辑系列制作，因此呢也被大家称为是澳大利亚的夏奇拉 Sakura， 澳大利亚的 Sakura， 就是 Havana Brown。啊，这首歌曲呢还是很有活力、很有张力的啊，用这样的歌曲来开启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也相当不错哈。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更多的新朋友，渴望到进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今天那么冷，赶快进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吧。夏天我们是冰箱，冬天我们就是暖炉。好了，我们二群呢现在还有很多的位置哈，但也欢迎大家呢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微信号请发送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今天进入到我们第三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北京周边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值得推荐呢？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你特别喜欢冰雪的话呢，那么来北京周边的这个霞云岭金水湖风景区来看这个冰雪相当不错啊，不出远门在北京的近郊就能感受冰雪的魅力，赶快耍起来吧。童话般的梦幻国度，冰雪仙境，童话世界，梦幻欢乐，酷炫，光想想就特别的嗨哈啊！金水湖的景区呢，位于霞云岭村村东，依托泉水湾，因为群山环抱的湖面，阳光照射下，就像是披上了一件璀璨金色的外衣，所以叫金水湖。金水湖冬季的冰层厚度可以达30到40厘米，冰瀑3万平方米啊！哇，3万平方米的这个冰瀑布好壮观。到了晚上，炫彩的灯光呢，会让你不想回家了，就走在这里，感觉自己简直就是小公主，小公主，小公主。五彩斑斓的灯光打造出柔美的效果，更为冰瀑增添了一丝神秘感。欢迎来到我的水帘洞，冬天就是这样的冰瀑，做一天快乐神仙吧。啊，就是怎么走呢？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霞云岭村，很漂亮的这个金水湖的这个冰雪节哈，现在正在敞开怀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今天来听的是5566，好久不见。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北京时间10:4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那既然叫汽车音乐会，当然也要为我们的爱车定制音乐了。今天是周一，持续我们节目这个惯例，老朋友都知道哈。今天要关注的是敞篷车。好了，我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DJ Antoni 的这首《Meet Me in Paris》，在巴黎遇见我。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西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好喜欢这个单簧管的声音，和人声交相呼应，也是曾经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的一首歌曲。今天呢，我们再次来回放它，来自王涛和谭维维的《往日》。其实谭维维和王涛从小就认识了，他们在创作这首《往日》的时候呢，就是想表达两个人一路成长过来的这个兄妹一样的感情哈。虽然各有坎坷，多有波折，但是更多的是幸运和感恩，还有相扶相伴，互相支持。嗯，往日多少岁月哈，都在这个首乐曲当中来表现了。恐怕你也有这样的发小哈，也有这种两小无猜的经历吧。想想看啊、哦、小的时候无忧无虑，两个人就让相伴着就这样长大了，真的太好了。这种友谊真的是特别的纯洁，特别纯粹的。好了，这个时间最后我们来听听苏打绿的《飞鱼》。这首歌曲呢也是可圈可点，值得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以前给大家讲过，是治好了清风的抑郁症。他说呢，其实我找到一个答案啊，就是所有事情呢都不会有答案，只要我现在过得快乐其实就够了，不要去较真儿，要珍惜现在的幸福。你看眼前不是有很多的飞鱼吗？好快乐，好浪漫。 老传说这海上我都看过，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全然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息灯火。看天过，看鬼过，看眼角耳机开出花朵，看遨游，看沉默，看飞过天的那只山耳膜，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天空就算不蓝或许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2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燕翅镇玉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祝福。2018年春节期间，年逾600岁的《永乐大典》部分珍品将在国家图书馆与读者见面。这部有中国古代最大百科全书之称的鸿篇巨制与《紫禁城》同龄，成书时共11095册，现今仅剩下400册左右。2月8号到3月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3点30分，在国家图书馆北区1层击鼓厅，国图将精选《永乐大典》部分珍品集中面向读者开放展示，同时邀请读者一起抄写《永乐大典》中的经典篇章。2月3号下午，央视2018年春晚在央视老台1号演播厅进行了第一次不带观众的大联排。黄渤、张艺兴、杨洋、尼格买提、贾玲、郭冬临、秦海璐、孙涛等明星现身央视老台，并参加了第一次大联排。从数量上看，2018年央视春晚给语言类节目的时长较往年或有所增加。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Can you feel my love, loud and clear?